暗格里的秘密，番外三，从未说出口的秘密。得知丁宪要搬到家里来的那天晚上，周思月特意把房间收拾了一下。他平时虽然不太收拾，但到底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男，逻辑清晰，加上轻微的强迫症，所以东西不会乱丢，归纳都挺整洁。尽管这样，出门接人之前，他还是稍稍整理了一下，防止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出现在丁宪的视野内。比如内裤，他是确定了没有内裤这种尴尬的东西，才套了件外套出门的。小姑娘搬进来之后，她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她以为丁宪会缠着她讲题，后来才发现，一切都是她多虑了。丁宪向来不是粘人的人，一直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，还能帮他挡一些老师的目光。作为同桌，他是如此，两人住在一起时，他也是如此，特别懂事。丁宪受家庭环境的影响，有些早熟。尽管他喜欢周思月，但也不会利用这种关系做一些过分的举动。这让周思月觉得这丫头既懂事又听话，甚至产生了一种这丫头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常好的合租室友的想法。对，她想成为她的室友，不管以什么目的，只一次。那阵子她竞赛压力很大，不分昼夜的刷题，有时候早上醒来看着湿漉漉的床单发懵。对于十七八岁的男孩来说，这都是正常现象，虽然那会儿还没生理课呢，但大多数男生也都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周思月也是正常男生，他懊恼地抓了把头发打算去洗澡，这时丁宪忽然开门进来了。 下楼吃早饭了？ 那会儿已经七点半了，按照往常这个时间他已经下楼准备吃早饭了。那天晚了十几分钟，周夫人以为他晨读呢，这才让丁宪进去叫人，结果就瞧见了这尴尬的一幕。男孩顶着鸡窝头，穿着宽大的白色 T 恤，敞着双腿，一手插在乌黑的发间，低头看着胯间那一滩白渍。丁宪也愣了，手还搭在门板上，一脸无措地看看他，又看看床单。周思月猛地拉过被子挡住，抬眼瞪他。门外的人影已经消失了，留下砰的关门声。吃完早饭，上学的路上也是一路沉默。最后要进校门的时候，丁宪忽然跑过来跟他说了一句： 我什么都没看见。 然后人就跑了，留下周思月插兜站在原地。他笑着撇了撇嘴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周思月嘴角噙着笑，目光却紧紧盯着那个娇小的背影。他发现这丫头真容易脸红，就连后来复习生物课程，看到书本里关于人体的构造图，他都是直接快速地翻过那一页，也不知道在害羞个什么劲儿。从未说出口的秘密。